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又嚟到星期一嘅一剧之本啦，今日咧我哋又会讲一下一啲电影嘅剧本喎，咁就系叫做《蝙蝠侠：黑夜之神》啊！ 我细细个听佢个名啦， 听过咩啊？蝙蝠侠啊， 蝙蝠侠咯，系啊， 系啊，嗱，蝙蝠侠好犀利噶喎，蝙蝠侠咧系由1939年咧就已经开始登场噶啦噃，咁啊，但系咧我哋今次就唔系讲1939年嘅，咁就系讲2008年嘅呢一套电影啦，咁啊呢套电影都几出名喎，因为当年咧2008年嘅时候咧系当年即系票房最好嘅电影啦。咁啊，亦都唔單止票房嘅，當年亦都即係叫做叫好又叫座啦。咁啊，當然喺電影金像獎入面亦都有8項嘅提名，最後咧就奪得咗最佳音響剪接同埋最佳男配角2個獎項。咁啊，今次呢一套電影都係佢呢個蝙蝠俠系列嘅第二集嚟嘅。第一集咧就係、是Batman Begin 啦，咁第二集就係今次呢個 The Dark Knight 啦，咁第三集咧就係 The Dark Knight Rises 啊，咁呢一套黑夜之神咧，大家覺得點樣呢？因為嗱，依家咧我哋睇好多呢啲英雄嘅電影啊，即係年年都有咁滯啦，咁近期亦都上咗一套啦，都幾得意嘅，咁但係呢一套 Batman 咧係即係都叫做比較經典嘅角色啦，去做咗今次嘅電影，咁大家覺得呢一套電影睇完有咩感覺呢？ 其實咧 ，Batman 咧真係好細個已經睇啦，但係細細個睇嗰啲咧就多數我有個係羅賓喺啦隔離，但 係 唔知點解而家係冇用。咁其實咧應該咁講啦 ，Batman 咧其實電影都拍過好多㗎啦，即係我哋都見到好多男主角都做過 Batman。咁但係我諗呢一個系列啦，就真係係歸功於呢位 Christopher Nolan 啦，即係基斯道化魯蘭啦，佢係自己自編啦、自導啦咁樣。監製埋都係佢自己嘅，咁佢確實係令到 Batman 呢件事咧係多咗一個層次啊， 多 咗好即係嗰個深度係真係多咗嘅。咁我哋一陣間可以睇下點解啦，即係從呢一套戲。 編劇咧就除咗 Christopher Nolan 之外，仲有佢嘅細佬嘅 Jonathan Nolan 嘅。咁佢哋兩個都巴閉喎，因為近年咧我哋睇好多都評價好高嘅電影咧，其實都係由佢哋兩個負責去做編劇。咁就係有 Inception 啦。同埋有Interstellar 啦，咁呢個 Interstellar 我哋之前都有提過啦，揾次我哋講埋 Inception 添，咁因為我哋其實都周不時好似都有提過 Inception， 或者阿初喺節目入面都提過下嘅，咁可能我哋又可以揾一集去講下 Inception 呢一個電影。好啦，咁今次呢個 The Dark Knight 究竟個故事內容係點呢？大家如果聽緊 podcast 呢就可以即刻搵隻碟返嚟睇下，跟住再聽埋我哋下半集。咁聽緊直播嘅我諗你哋睇咗㗎啦，所以呢就千祈唔好行開，轉頭返嚟呢我哋就會講下蝙蝠俠黑夜之神嘅劇本啦。 一劇之本，主持黃曉初、何敏文、冯杰。 休息完翻嚟咧，继续一剧之本。我哋今日讲下《蝙蝠侠：黑夜之神》个故事大概系讲啲咩嘅咧？阿初，交俾你。 蝙蝠侠唔系讲蝙蝠侠咯。 好， 冇听过蝙蝠侠咩？ 好多故事噶嘛。 蝙蝠侠有好多嘅劲敌， 即系我哋劲敌系边个先？ 我哋头先都提过，就系呢个 Christopher Nolan 呢一个版本咧，即系呢个三部曲啦，佢呢三套入边系真系将蝙蝠侠系。 即係加咗個層次啦。我覺得提升好似唔好啱咁樣，但係因為佢用喺佢嘅角度度睇到一個好有趣嘅蝙蝠俠嘅故仔啊。咁呢個我同意啊 ，Lucretia 嘅講法嘅。咁啊呢一集咧，佢個勁敵咧一開始就已經出嚟搞事啦，就係阿 Joker 呢個叫小丑呢個角色啦。咁之前咧我仲好記得細細個睇嘅版本咧嗰個 Joker 又另外一個故仔嚟咁啦。但係點都好啦，即係佢就揾咗一個佢嘅呢個版本，一嚟到就係去打劫銀行喎。咁啊，好簡單嚟講就係佢好醒啦，用咗好多好簡單嘅方法，即係話簡單啦，但係打劫銀行啦。總之初初我哋睇咧就以為係純粹一單好簡單嘅一個咁樣嘅係啦咁嘅劫案啦。但係原來咧，我哋從中又見到有一啲其他嘅好大嘅問題啦，就係警察咧查單案嘅時候就發覺就係原本咧 Batman 咧就已經提供咗一啲即係佢已經做咗手腳有少量嘅叫 radioactive 啊，即係有少輻射啊，有微輻射咧，就交咗俾佢一個好朋友重案組嘅組長啊 ，Gordon， 咁啊交俾佢，咁啊原本就已經係擺咗喺嗰啲咁樣嘅錢入邊啦，但係點知咧小丑佢叫啲人嚟搶呢啲錢嘅時候咧，就係冇攞到呢啲錢嘅，係完全冇攞走到嘅，咁佢哋就已經係奇怪啦，喂，第一樣嘢一定係有內鬼啦，係咪？你知道好緊要啊嘛，有內鬼，咁遇事者咧 ，Batman 又開始追查呢件事啦，咁同時咧 ，Batman 咧佢真正嘅身份就係呢個 Bruce Wayne 啊嘛，咁啊呢個啊 Bruce 咧其實佢公司咧亦都係做緊一啲其他嘅生意咧，就係同一個我哋初初唔知係咩事，就係同一個啊劉生，就係操國語嘅一個啊劉生，就係做緊一啲嘅買賣。咁點知咧？與此同時咧，呢個劉生我哋輾轉已經見到，原來佢係同城入邊所有嘅黑幫咧係有聯繫嘅，因為睇嚟佢好似係唔知做 accounting 嗰啲 幫嗰班黑幫係。 係啦，總之就係使下錢啦，因為佢好叻計數噶嘛，係咪？我知道佢好叻計數啦。咁跟住咧就喺一個佢哋嘅聚會度咧，呢個 Joker 呢個小丑突然間就出現喎。咁佢出現就係話咧，我有辦法幫你哋解決到。我知道點解你要日光日白，雖然都係匿埋嚟開會，因為你驚夜晚啊嘛。因為夜晚咧就會係蝙蝠俠就會嚟揾你哋噶啦嘛，係咪？所以你哋先日光日白開會嘅啫。咁而家咧佢就有解決方案啦，就係好簡單啫嘛，幫你殺 Batman 咪得咯。佢話嚇殺咗 Batman 咁，如果你係有能力殺 Batman， 你點解唔去殺 Batman 啦，佢就話：哦，如果有一樣嘢一個人做得好嘅話咧，佢就唔會唔收錢去做呢樣嘢嘅。阿祝卡就咁講，佢話：咁你要幾多錢啊？佢話：我要一半。一半喎，佢唔係講緊要幾多錢，係總之佢哋有嗰個幾大嘅資金就要一半。而同時咧，因為咧知道警方咧就將要查佢啲錢啦，咁呢個劉生咧就做咗一個動作，就係將佢哋所有錢啊，就全部已經暗中咧就全部集中曬喺佢自己度，就同時已經亦都係混咗去一個世界嘅大都會就係香港啦咁啊。咁所以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其實呢個 Joker 嚟到講咗呢件事之後咧，咁黑幫人亦都冇曬辦法，因為啲錢又而家佢又用唔到啦，咁但係都搞唔掂啊 ，Batman 啦！點知咧呢個 Joker 咧到最後就係慢慢開始吞併呢啲唔同嘅黑幫啊，同時咧。Batman 就要做嘢啦，因為阿劉生咧一知道出咗事咧，就即刻就翻咗去呢個國際嘅大都會，就係翻咗去香港啦嘛。所以就有一場就要走咗嚟香港拍啦。咁就喺一路咧，其實呢個城入邊咧，嗰個叫DA 啊，叫咩啊？檢控官。 檢控官 。呢個檢控官咧就一路都好想，即係佢警惡懲奸啊嘛，就係、被譽為係呢個白武士啊。咁但係咧，佢一路都想同呢一個 Gordon 嘅重案組嘅組長就係話：喂，我知道你同佢有聯絡㗎，因為你嗰啲咁樣嘅高科技嘢唔會係你自己有㗎，無啦有啲微輻射嗰啲嘢，你梗係同啲唔知咩人嚇合作啦，係咪？咁其實言下之意就係呢個 Batman 啦。咁一路都想，喂，我要同佢聯絡啊，我哋聯手一齊去搞掂佢。但係因為一路其實呢個 Bruce Wayne 咧，都一路未係好相信啊，一路都係問，喂，究竟佢係咪可信㗎？咁到最後就真係信咗佢啦，就覺得咦呢、這個人佢嘅行徑睇嚟都真係一個好人嚟喎。到最後就希望同佢聯手啦，而到最後佢哋而家面對一個最大嘅問題就係咩咧？就係、阿劉生去咗香港。咁跟住就話咁點算啊？咁檢控官咧就問佢：你打算點樣捉佢翻嚟咧？蝙蝠俠就已經消失咗啦。咁而蝙蝠俠就梗係就趕住就去香港啦，就拉人啦，係咪？咁到最後佢亦都用咗一個咧，就係阿 Morgan Freeman 飾演嘅佢嗰個佢哋個集團嗰個 CEO 啦，就幫佢咧就係用咗啲唔同嘅方法。第一就係叫呢個 CEO 就去香港嗰度，喂你同阿劉生講，就話我哋唔同佢合作啦咁啊。喂，咁我打個電話去都得，唔得你要有誠意先得嘛。咁就專登去，其實就係暗馬底就係令到咧佢都可以去嗰度做到啲嘢。佢哋就係用咗個電話咧，就係有啲 sonar system。 即係呢個亦都係呼應翻 Batman 呢個蝙蝠呢樣嘢，用 Sona 咁樣。咁就到最後就係擺咗個電話喺嗰度啦，然之後到最後佢亦都捉走咗呢個劉生，就攞翻去閣下城嘛，唔知邊度嚟嘅咁樣。咁到最後就將呢個劉生就交咗俾警方。咁原本咧就呢個劉生嘅出現咧，咁就應該可以幫到件事好多嘅。咁但係咧，當中亦都牽涉好多嘅問題啦。第一嘢就係呢個劉生唔肯招供啦。咁就算佢肯招供咧，因為佢自己都冒住一個好大嘅危險，就係、是、佢會唔會俾黑幫其他人滅佢口咧？因為佢就係掌管住呢啲所有黑幫人嘅最大筆嘅資金就喺佢身上啊嘛。咁所以咧，呢、這個劉生咧亦都供出咗咧，就係、是、佢竟然係供出咗咩咧？就係、是、供出咗大量嘅人名啊！而攞住呢啲人名咧，咁呢、這個檢控官咧就即刻就上報啦，然之後就係要檢控有500多人一次過喺個庭上面。咁、那個法官都真係唔知點算，但係個法官到最後為咗幫手警惡成奸啦，都系谂住做呢样嘢嘅。如是者呢样嘢咧，深烤亦都系激嬲咗呢一个 Joker 啦，呢个小丑啦。咁佢就咧喺原本咧就有一份有个 file 就俾个法官噶嘛。法官个 file 入边就有一只 pair 牌，就系、是、一只 Joker 嘅 pair 牌。咁攞咗去验之后就验到三个人嘅 DNA， 分别咧就系个法官啦，同埋嗰个警局嘅局长啦，同埋检控官三个人嘅 DNA 都喺嗰张嘅纸牌上面揾到。咁而阿 Gordon 啊组长咧一听到就知道，哎。Joker 一定是對他們三個要落毒手，即刻去保護他們三個。咁到最後呢，他就負責保護其中兩個啦，一個就是那個法官啦，另外一個就是個警局局長啦，到最後都是全部都失敗啦。到最後唯一一個冇事的呢，就是這個檢控官。因為這個檢控官呢，到最後呢，就是在這個餐廳度是遇到啊 Bruce Wayne。Bruce Wayne 就話，哎，我幫你搞個 party 就籌款啦。咁仲有每一集呢 ,Bruce Wayne 都會找到 你 好嘅方法。 你要講佢係同佢個女朋友有關係。 係我知啊，我知。總之每一集呢個 Bruce Wayne 都會要諗到個辦法，其實係編劇諗到個辦法。點樣見到呢個 Bruce Wayne 係好有錢啊？咁第一就係去到間餐廳度，就係、是、呢個檢控官就其實同佢之前個女朋友阿 Rachel 咧兩個喺度食緊飯，就話我 book 過三個禮拜先 book 到間餐廳啊。個檢控官話點知阿 Bruce Wayne 嚟到咧，就第一就係同邊個嚟到咧？就係同咧呢個俄羅斯呢、這個莫斯科嘅芭蕾舞團嘅首席芭蕾舞員就兩個嚟食飯。嚟到就話你唔介意我哋推啲台埋嚟，不如我哋一齊食飯啊？跟住啊呢個檢控官就話應該唔得啦，我估，哦，唔係，一定得啊，因為間餐廳我噶嘛，咁樣就係咁樣，就坐低幾個人食飯，而食完飯之後咧，喺言談之間，佢就係開始信任呢個檢控官，亦都就係話我幫你咧，就一個籌款啦，咁樣。咁呢個檢控官就話，我3年之後先至會再需要籌款，而家唔需要。佢話，哦，我諗你唔明啦 ，Bruce Wayne 嘅答案又係好型嘅。佢話，我諗你唔明，因為我只要幫你搞一次籌款咧，我嗰啲朋友圈嗰啲錢咧，以後就唔使再搞籌款。 其實佢主要係想喺以前嘅女朋友面前咧威，我覺得。 佢覺得啦，呢個係Lucretia 嘅睇法，我就唔完全係咁睇嘅。咁但係點都好啦，總之個事件就係一樣咁嘅嘢啦。個解讀我哋唔講啦，個講咗咁嘅事件。而當晚啊 ，Joker 要殺呢幾個人嘅時候咧，正正就係嗰個籌款嘅晚會，就喺 Bruce Wayne 個 penthouse 啊，咁啊閣樓咁啊。好多達官貴人、有錢人喺度啦，而呢一個檢控官亦都嚟到。而到最後咧 ，Bruce Wayne 知道呢件事之後咧，第一樣嘢就係即刻就整暈咗呢個檢控官啊，然之後就即刻收埋咗佢。而同時呢個 Joker 就已經嚟到，就喺呢度咧就係話：喂，快啲交佢出嚟啦！而同時就係話一嚟就交佢出嚟，一嚟就睇下佢有冇啲親信啊喺度。而到最後 Rachel 就係挺身而出，就係話我就係佢，哦，靚女，你就係佢女朋友啦，係嘛？咁到最後 ，Batman 當然出現啦，打咗一輪之後，到最後 Joker 咧就係捉住咗呢個 Rachel 咧，就係 Batman 咧就係啦 ，Batman 就同佢講 Let it go 咁樣啦，好緊要啦嗰把聲。咁呢個 Joker 就係同我講，你真係用字用錯咗，因為佢咁啱就喺個窗邊就放身就抌咗落去啊嘛。咁 Batman 就即刻跳落去就奮不顧身就救翻佢啦，好緊要咁樣，好浪漫嘅嗰個亦都咁救翻佢冇事。但係咧同時咧呢、這個 Joker 咧亦都係真係得唔到佢要嘅嘢就走咗啦。咁亦都係救翻呢一個檢控官嘅。但呢個檢控官咧，真係肆無忌憚咁樣就啊，雖然係報曬房啦，但係咧佢就喺個台上面講嘢，亦都喺台上面講嘢嘅時候 ，Joker 又再出現就對佢不利啦。呢、這個 Gordon 咧為咗保護佢啊，就係撲出嚟咧就係擋咗一槍啊。咁就睇起上嚟就呢個 Gordon 就已經死咗啦。咁但係呢一個檢控官啊，好似係冇事。然之後就啲記者嚟訪問佢嘅時候就上咗車就走咗啦。咁樣走咗之後咧，佢竟然係真係揸走咗其中一架車，因為車上面有其中一個就係 Joker 嘅黨羽啊。有個同黨，咁咪車走咗佢，車走佢就去個唔知做咩，有個山窿嘅水渠咁樣咧，就喺度盤問緊佢啦，就基本上係用槍指嚇佢嘅。咁咧佢就話：哦，咁我唔決定啦，咁啊攞個銀仔出嚟，佢都出現過幾次咁啊，攞銀仔出嚟就係公字咁樣，就話如果公嘅話咧，我就唔開槍；如果字嘅話，我就開槍啦咁樣。 摘咗個公字之後，點知係公話啊，今次真係冇錯啦，咁下次再嚟過啦，我哋再試過。咁點知就令到嗰個犯咧就真係好驚啦。咁與此同時啊 ，Batman 就走出嚟就話：我哋捉佢都冇用，因為佢其實係一個精神病患者。呢、這個 Joker 其實揾呢啲人全部都係有原因嘅，就係佢哋全部都係啲咁樣嘅情況，又精神分裂又成，你唔會問到啲咩出樣啊。到最後就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佢亦都 同埋你都唔可以俾人哋咁樣知道你係行呢啲私刑咁樣嘅，因為你係個正義嘅。 係啦，佢係正義啊，佢一路都想同佢講話，佢唔可以咁樣做啦。到最後就即係令到呢件事就淡化咗就冇事啦。跟住咧 ，Joker 就出嚟话：，哎，件事咧真系好难搞啊！咁唯有系咁啦，一系就想办法呢个 Batman 走出嚟现身，话俾大家知究竟佢真正嘅身份系边个。如果唔系嘅话咧，我就不停咁样开始杀人。咁呢件事咧，到最后喺呢、這个检控官同埋 Batman 商讨过之后咧，呢、這个 Batman 就系决定我会自首啦，我会出嚟话俾大家知我系边个。到第二日就系话呢个 Batman 决定出嚟自首嘅时候，呢、這个检控官就喺台上面就问所有人啦，就系话咁大家系咪真系要举报呢个 Batman 出嚟咧？大家系咪觉得系啱嘅先？因为下面啲人就话梗系啦，我哋唔可以，因为佢都系犯法噶嘛咁样。而呢个检控官就讲样嘢好重要，佢就系话喂，究竟而家我哋系因为佢犯咗法，我哋要供佢出嚟啊？定还是系因为我哋惊咗个捉？咁但係到最後性情難卻啦，下面啲人個個都覺得係個個都驚死嘛。咁到最後呢個檢控官就係話：好，咁唯有就而家就拉咗個 Batman 啦。跟住佢就話：我就係 Batman。咁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就Bruce Wayne 其實當日就喺現場就係諗住自己走出嚟咁啊，但係竟然呢個檢控官就係自己話自己係 Batman 喎。咁即刻就監禁咗佢啦。咁所有人都估唔到，而同時其實 Rachel 係知道噶嘛。Bruce Wayne 亦都知道噶嘛。Alfred 又知道，有幾個人係知道呢件事噶嘛。咁但係都冇辦法啦，咁所以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佢哋亦都要將呢一個檢控官咧，就係、是、由本身喺警局嗰個監倉度咧，就運去一個唔知係棍定咩一個大啲嘅監倉啦。咁亦都係驚呢個運送嘅途中咧，呢、這個Joker會對佢不利啊。因為根據個法律，其實個法律就係見到 Batman 就要拉噶嘛。咁既然有人自首，咁就要拉佢啦。咁亦都冇理由就抌佢條街度俾呢個Joker就捉噶嘛。所以佢哋就運去呢個另外一個監獄嗰度啦。咁呢一條路咧，佢哋就知道Joker一定會做嘢噶啦。而途中亦都當然啦，Joker就開始就係要想辦法捉走佢哋認為 Batman 嗰人。與此同時咧，真正嘅 Batman 當然就要出現啦。咁呢個真正嘅 Batman 當然亦都係要同呢一個Joker就大家有一輪嘅拉鋸，有一輪嘅槍戰啦、追逐嗰扎嘢啦。咁都好好睇嘅，同埋就有個蝙蝠嘅蝙蝠車就變咗個蝙蝠電單車嘛，真係勁到不得了喎，係好有型嘅。到最後佢亦都真係捉到個Joker，而與此同時我哋就發現原來呢個戈頓組長咧就冇死到嘅。一路都是扮死嘅啫，咁捉到呢個Joker翻到去，原本就以為就係所有嘢就解決咗啦，點知咧就翻到去之後咧，第一就係阿Gordon咧就已經被升為呢個警局嘅局長啦，呢個就大家好開心啦。咁但係呢個Joker喺警局度咧，我哋一路都以為就可以盤問到佢啲咩啦。第一就係唔知佢個名，冇任何手指紋、牙嘅記錄，乜都冇，根本就唔知佢係邊個。咁到最後咧，係輪到咧係 Batman 去盤問，佢都盤問唔到任何嘢嘅。而到最後，我哋喺呢個 Joker 身上面慢慢發現越嚟越多嘅就係、是、呢、這個人其實係佢唔係一個普通嘅罪犯嚟嘅，佢唔係要錢啦，佢唔係佢純粹係為咗混亂咯。佢甚至係一路咧，佢其實同 Batman 到最後對視嗰場咧，即係捉到佢之前嗰場咧，佢係一路企喺度，好想 Batman 撞埋喺度。根本佢就係想令到 Batman 就係破戒啊！佢個戒就係咩？佢唔會殺任何人。 佢要令啲人係自己沉淪。 係啦，佢就係令到啲人沉淪。咁到最後咧，佢亦都係想一路逼呢個 Batman 咧，就係當眾殺咗，因為佢喺嗰個咁嘅盤問房入邊咧。到最後 Batman 係 lock咗道門，就自己同佢兩個人喺間房入邊。到最後我哋以為 Batman 真係有機會殺佢，到最後當然都冇啦。咁但係同時咧，呢個 Joker 咧，其實有 plan 到其他嘢嘅，就係原來喺個監倉入邊有其他佢嘅同黨啦，喺肚入邊就裝個炸彈啦。咁到最後咧，亦都係炸冧咗個警察局啦。呢個 Joker 咧，到最後亦都喺爆炸之後，除咗佢自己逃走咗，亦都係救走埋嗰個劉生啊。咁到最後佢就可以攞到嗰啲錢啦。與此同時，嗰、那個檢控官啊，同埋呢個 Rachel 咧，亦都分別喺唔同嘅 occasion 咧，就係、是、其實咧已經俾 Joker 嘅黨羽咧就捉走咗。咁到最後咧，其實啊 Joker 喺臨走就俾咗個可以話係謎語啦，因為 Joker 最出名其實就謎語啊嘛，就係講話而家有一個兩難嘅情況，咁你就諗辦法啦，就係你只可以救到其中一個嘅啫。咁我俾埋地址你，你就去救佢哋啦。咁啊話俾佢聽 Rachel 喺邊，話俾佢聽嗰個檢控官喺邊。咁到最後 Batman 就諗住去救阿 Rachel 嘅，點知去到就發覺原來係個檢控官嚟㗎啦。到最後真係救到個檢控官，雖然係半邊身係燒傷咗，但係 Rachel 咧亦都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咧就炸死咗㗎。 咁樣咧，呢、這個檢控官同埋呢個 Batman 其實都係好唔開心啦，因為即係佢哋嘅愛人就係 Rachel 就係咁樣死咗嘛。咁呢個 Joker 走咗之後咧，其實城入邊所有人咧一路都仲喺度諗緊，喂，如果有辦法真係供出邊個係 Batman 咁啊最好啦。卒之就有一個人咧，其實佢應該係又係啲會計師定係律師嗰啲嚟嘅，就係同 Bruce Wayne 嗰間公司有合作。佢喺佢哋調查之中，佢就發現咗其實佢有理由相信 Bruce Wayne 就係嗰個 Batman 嚟噶嘛。咁佢就走去電視台度啊，電視台就梗係唔放過呢啲咁樣嘅。即係好似以前羅志威爾咁啊，一連三集我哋會解構邊個係 Batman 啦。咁到最後咧，佢就話要講出邊一個五點鐘就會講出邊個係真正嘅 Batman 啦。咁但係咧 ，Joker 知道咗呢個消息之後 ，Joker 竟然做咩？佢就話：我覺得而家咁樣咧，突然間有人走出嚟咧，講邊個係真嘅 Batman 就唔好玩啦。啊，不如就咁樣啦。如果咧喺一個鐘頭之內咧，睇下有冇人咧可以將呢個想供出邊個係真正嘅 Batman 嘅咧，就殺咗佢。如果唔係嘅話咧，我就會炸咗是但一間醫院咯。哇！突然間就全城就圍捕呢一個想供出邊個係真正 Batman 嘅人啦。咁樣咁啊，呢度都幾大件事啊。但係日光日白喎 ，Batman 又唔可以出現喎。咁啊 ，Bruce Wayne 就唯有就低調啲，就揸架林寶堅尼走出嚟啦，係咪？咁就想辦法就救佢啦。咁到最後啊 ，Bruce Wayne 啦，就係用佢架林寶堅尼咧，就係擋咗一架車，就想撞埋架警車度，就殺呢一個想報信嘅人咁樣。但係因為報信嗰人知道其實 Bruce Wayne 就係蝙蝠俠嚟嘛，佢兩個對望之後，咁呢個人亦都係即係佢亦都無話可說啦。佢想供出嚟嘅人就係到最後救咗佢嘅人。咁呢件事原本就已經係告一段落嘅，但係呢個 Joker 就話咧，我而家就冇辦法啦，咁就全城一齊圍捕 Batman 啦，咁樣，同埋咧就係大家就唔可以離開呢個城噶啦，我就周圍咧就啲喺啲橋度啊已經放曬炸彈，你唔使諗噶啦，咁樣。咁全城有人想逃走嘅同時咧，咁政府就開始諗啦，點樣算咧？咁樣第一就係想辦法撤離啲人啦，唯一可行嘅方法就係搭船啦。咁好衰唔衰啊？而家就可能因為呢個交通發達啊，啲船又冇乜點用船啊，唔夠啦。咁就只可以少量少量咁將啲人運走啦。而到最後就係有一船咧，就係全架船都係罪犯嚟嘅。另一個船咧就全部都係普通市民啦。咁有兩架船去到海中間咧，就已經係即係俾捉鞋用某啲方法就停咗佢哋啦。同埋咧就喺船上面裝咗炸彈，佢就話。啊！而家咧就唯一嘅辦法就係咧，你哋是但一隻船咧，就係到咗十二點咧，就會一齊都會爆炸噶啦。除非就喺十二點之前咧，你哋每架船上面都有一個引爆器，就係引爆對面嗰隻船嘅。咁你哋 邊個快啲？係 啦，睇下邊個快啲啦咁樣。咁佢哋就全部人就喺度投票啦，想辦法究竟點算啦。與此同時咧，呢、這個 Batman 咧就係想辦法要揾到呢一個 Joker 喺邊度。佢就用咗之前嗰個星立探測嗰個方法咧，就將全城所有嘅電話咧都變曬咗個星立探測器啦。咁咧到最後就真係揾到捉卡喺邊度。最重要嗰個場口咧就係嗰兩隻船點算咧？到最後竟然嗰兩隻船咧都係冇炸到對方嘅。特別係最勁嗰場咧，我覺得係咩咧？就係嗰個罪犯佢就走埋話：喂，如果你而家唔俾嗰個引爆器我嘅話，到最後佢哋都會殺咗你搶咗個引爆器嘅啦。你而家都係俾咗我算法啦，係啦，等我嚟啦，我殺慣人嘅啦咁。我而家會幫你做嘅就係你十分鐘前應該要做嘅嘢。咁佢就攞咗嗰個引爆器咧。就抌咗出街，就喺只船度抌咗落海啦咁樣。咁原本就係、是、哇，我哋見到呢件事喺船上面所有嘅罪犯竟然係咩坐定定冇喐到。咁我哋已經見到呢、這個有個好有趣嘅人性刻畫。咁另外一邊廂咧就係投曬票噶啦嘛，已經係大比數就係話要炸佢哋噶嘛嗰啲平民。但係到最後就係有個人就係話：喂，你唔肯撳嗰個掣啊嘛。咁唯有就染上鮮血嘅就等我做呢樣嘢啦，佢就走去攞起嗰個掣，到最後佢都唔肯撳嗰個掣，佢放翻低就坐翻低。到最後真係過十二點 ，Joker 同埋呢個蝙蝠俠就係目睹嗰兩隻船過十二點，竟然係冇爆炸。 最重要係咧，嗰個十二點嘅時候咧，即係 Joker 已經係俾 Batman 係即係捉住咗， 佢 唔可以引爆。 係啦，佢又唔可以引爆啦。咁所以就到最後呢件事就竟然係喺呢個 Joker 面前就係有一樣咁嘅嘢走出嚟。佢一路係想製造混亂啊嘛。咁但係竟然喺咁樣嘅情況之下，人性醜惡嘅一面冇走到出嚟喎。呢個都係即係成個戲我咧一個主軸嚟嘅。咁啊到最後呢個 Joker 就俾佢捉住咗啦。咁與此同時咧， 佢就話：但係唔緊要，雖然我呢度失敗咗，但係你嗰個正義朋友已經係沉淪啦，我已經令到佢 呢個正義嘅朋友竟然係咩咧？佢就係即係之前就已經用計咧，就係檢察官咧，就已經係用計咧，就係將呢個 Gordon 而家已經係局長啦嘅屋企人啊，佢老婆同埋個仔啊，就係捉走咗去邊度咧？就係、是 之前 Rachel 被炸死的地方。 因為他是知道呢為什麼 Rachel 會遇害呢，就是因為當天是送走他的其實是警察來的嘛，他知道警察裡面有內鬼，所以他就要逐個內鬼要處理了，要報仇嘛。那最後就是找到這個局長的，覺得他也有責任，因為他一早告訴他有內鬼的其實，但是你沒有處理，所以他捉了他的家人去即要懲罰他。 咁啊，到最後佢懲罰人嘅方法，即係自從佢燒傷咗半邊面，同埋佢嗰個銀仔，即係我哋發現咗原來兩邊根本都係弓嚟嘅。但係喺嗰個大火咧，嗰個爆炸之後咧，佢嗰個銀仔就變咗一邊係黑色，一邊係銀色啊嘛。所以佢就用呢樣嘢決定啦，就係捉曬啲人翻嚟之後咧，就係砸弓字，就唔係砸弓字啦，就是、黑白啦。如果白色嘅佢就唔使死啦，黑色嘅就死啦。呢、這個就變成咗佢個習慣啦。咁、啊，到最後咧，喺呢個時候咧，亦都係 Batman 就當然嚟到就解救嗰件事啦。但係咧，這個檢控官咧，到最後係跌咗落樓咧，就係、是、死咗嘅。咁、而 Batman 都係跌咗落樓，但係 Batman 就冇死到，因為佢 Batman 啊嘛，同埋佢又穿住盔甲啊嘛，係咪？ 有個劍而披風啊嘛。 但係好緊要嘅就係到最後咧，呢、這個 Batman 就係話：喂，咁而家點算啊？呢個檢控官咧，佢殺咗咁多個人，我哋點係啦？包括有警察咁點算咧？呢、這個 Batman 就係到最後佢就係話：咁呢啲咁嘅罪名就等我背負起佢啦，因為我唔係一個 hero， 而我哋呢個城市係需要一個 hero。雖然我哋個城市唔 deserve 一個 hero， 但係我哋需要。咁 hero 佢唔可以腐敗， 因為人人都係對佢係最有希望嘅檢察官， 所以佢要繼續係英雄。而到最後喺佢嘅喪禮上面咧，都係話佢依然係一個英雄，而全城就繼續追捕呢個 Batman。而到最後呢個 Gordon 局長咧，就係話因為呢一個人就係真正嘅黑武士，因為。其實喺個戲入面早段就係描述過呢個檢控官咧，就係一個白武士啊嘛。到最後就係個戲最後一句對白就係因為佢就係個黑武士，而蝙蝠俠就喺呢一句對白之中咧就消失咗，咁呢個戲就完咗喺呢度啦。 呢一份係劇本，劇本有長有短，有深有淺，有好有壞。佢入邊係文字，佢又係電影、短片、歌劇、舞台劇、電視劇、微電影。有戏剧就有佢，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翻到嚟我哋一劇之本嘅直播室入面啦，咁啱啱咧，阿初就同我哋讲咗《蝙蝠侠：黑夜之神》呢个电影嘅剧本啊。今次呢一個電影咧，其實之前喺開咪嘅時候所講啦，加咗一個層次俾我哋一直以嚟所認知嘅一啲英雄嘅電影啊等等。咁其實我都覺得喺今次呢個電影入面咧，有好多兩難啊，好多將我哋平時話警惡情奸梗係啱噶啦。咁但係我哋話其實佢係以暴易暴嘅喎，咁其實蝙蝠俠都唔係抵幫嘅喎，即係有好多人性嘅刻畫加咗入面。咁啊，對於譬如係社會嘅秩序又好，或者甚至對於人嘅倫理啊、道德等等，其實有好深嘅刻畫咧，等觀眾咧睇完之後咧，會多咗一層嘅思考。咁我覺得呢一個亦都係今次電影之所以能夠叫好又叫座啦，咁嘅成功之處嚟嘅。咁大家又覺得喺呢一個電影入面，喺編劇上面又覺得佢做成點樣呢？ 我覺得係一個即係動作片啦，我哋話啦，其實佢係好大野心，我覺得佢擺咗特別係無論係嗰個奸角啦，我哋叫做啦，即係小丑呢個角色啦， 好出咯， 係好係啊。其實咧，你會睇到呢個係其中一個角色啦。另外，其實個檢察官個角色咧，都係一個去著墨去寫嘅。反而我自己覺得蝙蝠俠嗰樣嘢，佢係相對地咧係 平面啲， 少啲咯，即係或者即係佢個改變嗰樣嘢唔係好大。但係譬如 Joker， 你會覺得咧，其實佢好多時候你出嚟咧，只係好似係搞亂檔啊，即係做啲唔好嘢。但係咧，其實佢有兩段嘅獨白，其實應該咁講，只係有兩段嘅對白咧，係佢有講過一啲好似關於佢自己過去嘅嘢嘅。其實兩段都係關於佢點解個口會變咗咧，一個血盆大口嘅。一個咧就係話佢係細個嘅時候，佢爸爸佢爸爸係啦，佢爸爸咧就係飲醉酒，就係成日打佢屋企佢媽咪咁樣。有一次成日係殺咗佢媽咪，攞把刀出嚟，然之後就問佢你做咩？即係點解你咁 why so serious 就係咁樣。然之後將個刀咧就擺入去個口嗰度，就話你不如笑下啦，咁樣就畫咗佢個口，即係整到佢係個口咁樣。咁另一次佢再講呢個故事嘅時候咧， 呢樣嘢又變咗少少嘅，就變咗係佢太太嘅。佢話佢太太咧就係俾人哋毀咗容啊，俾啲黑幫嗰啲咁樣啦，毀咗容，咁樣就接受唔到佢自己。咁但佢咧就小七好想話俾佢聽，佢係唔介意嘅。咁所以咧佢就自己咧又係攞把刀咧去畫咗自己個口，同佢一樣，即係變咗一個即係毀咗容。咁但係反而咧個老婆頂佢唔順咧就走咗。即係佢講過呢兩個故事，其實兩個你睇到啲冇可能兩個係完全都係真啦，甚至即係你 一把口 係啦，因為但係咧，你喺裡面咧，你好似乎咧就已經睇到呢個人嘅過去有一啲嘢，就算佢情節唔係完全真咧，似乎有啲嘢佢受過嘅傷害咧，應該都係我哋會 同 係啊會感受到。咁佢呢樣嘢再加上佢呢個設定咧，就係佢就係好似阿初華就係佢唔係為錢嘅。我哋見到佢身尾咧，佢有成堆錢喺度，佢真係燒曬所有錢嘅。佢又唔係為呢樣嘢，你會見到佢係好反社會啦。我哋可能叫佢做佢就想製造混亂，同埋佢好唔相信人性啦。可能因為佢自己面對過呢啲咁人性，即係親情愛情都 fail 咗佢啦，所以佢係想將所有人性嘅嘢。壞的東西都爆發出來告訴你，這些是很虛偽的，根本就沒有好東西，所以他想製造混亂。只是那這個本身的歹角的設定呢，已經是令你雖然你要覺得他很可惡、很憎他，但是你又不禁呢會有少少好像都有少少同情他這樣的。那我覺得呢樣嘢其實如果你寫依一個呢，都已經我覺得是很在這個戲裡面都已經是都幾特別啦。他但係唔單止咁，佢仲寫咗另一個呢個雙面人呢一個，即係個檢控官。咁個檢控官又係我哋一開始見佢咧，係一個正義啦，即係年輕有為嘅檢察官，又係即係警惡懲奸咁樣，又可以即係 Batman 話齋啦，佢就係要即係冇人可以知道個樣咯，佢見唔見得光噶嘛？但係你可以見得光噶嘛 ？Batman 甚至中間有一段佢直情係好希望咧，就係佢可以負責曬呢啲做呢啲，佢就可以退休，佢就唔使再做 Batman 喺度咁樣負責咁樣。咁但係呢一個角色呢，我哋就睇住佢呢，就係、是、因為佢去到即係佢女朋友死咗之後，佢為咗報仇呢，亦都係 Joker 呢亦都同佢講過一個對話喺個醫院嗰度啦。而之後佢就係為咗報仇，就一路一路呢就係放低咗自己嘅嗰種 正義感 係呀，就變到即係沉淪咗啦。你到最後特別佢最後就係連個細路仔，即係嗰個警局局長的仔，他都是拿著要挟諗住殺，咁已經係即係冇曬個人性嗰樣嘢。咁、你就睇到呢一個人，雖然咧我就有少少覺得而家好似有少少 given 咧，就係佢話佢以前喺內務部做過嘅時候咧，啲人都已經叫佢做即係 Two Face 嘅。咁我哋而家套戲咧就見唔到呢樣佢本身有嗰個陰暗面啦，咁、但係似乎佢本身可能都真係有啲咁樣嘅嘢，咁、而係因為通過呢一啲嘅挫敗啦，就係、是、觸發咗出嚟，咁變成咁樣。咁所以其實呢個故仔咧係幾陰暗下嘅，即係如果你成個睇。咁頭先你講到個船咧，我覺得佢嗰個設計咧係又係好好，因為佢係平衡翻呢件事嘅，同埋我自己覺得咧，就係佢會令到觀眾啦，因為觀眾你又唔係嗰個即係咁衰嘅人，亦都唔會檢察官嗰啲高位啦。但係你會諗，如果你喺船上面咧，確實你會點樣去面對啊？你會點樣做抉擇咧？佢嗰個係淨係直面係令到你嘅觀眾你自己會係點樣決定咧？咁其實都係一個好 challenging 嘅一個考驗嚟，我會覺得。我覺得佢而家個戲係，即係其實係好樂觀嘅呢一個最後呢個結果。當然我相信唔知，可能喺唔同國家會有唔同嘅人啦，會有唔同嘅即 係大陸又唔同啦， 知啦嘛。 咁啊，香港又唔同，大陸咩事都唔同啦，又大陸 嘅又講香港啊，喺菲律賓又唔同嘅， 即係唔知道。但係咧，即係確實佢係做咗呢一個嘅兩難嘅出嚟咧，係。但是你要不要忘記，這套其實是一套商業的片，動作片來的， 英雄片來 的，是啊，那都放了一些這麼深刻的進去，那其實是很難得。 他對於人性那個呢，剛剛講其實講 Two Face， 其實都不單止是某個角色，而是所有的人，可能他都只要在個別的情況底下都有機會讓你去看一看自己的另外一面，就好像在船上面，我自己起碼不是罪犯的時候，我會不會按一個掣去炸死隔離嗰班所有嘅罪犯，而我都會諗，其實嗰個掣一撳，會唔會其實反而喺小丑佢點樣去測試人性底下，一撳可能自己隻船爆炸都未頂嘅喎，即係有可能係咁樣噶嘛？嗰件事發生，佢係想睇下人性究竟有幾醜陋，想啲人去諗自己有幾壞，跟住可以揭發到自己出嚟。 即係佢同埋佢可以即係將嗰樣嘢設計到係一隻係普通人，一隻係 犯人嚟嘅，即係係其實更加令到呢件事，即係你係普通人，真係好容易就會跌咗入去。喂，咁 雖然嗰樣嘢唔現實啦，係特登編劇，係特登編成咁嘅。 佢好現實嘅，因為佢話咧，警局係要疏散嗰啲犯人啊嘛，嗰啲人仲要係作 咁，總有好人喺入面嘅嘛。唔好講到係， 即係佢就做咗咁樣嘅。 即係我自己係讀哲學出身啊嘛，咁所以其實都喺讀書嘅時候有好多呢啲咁嘅難題咧，係會喺即係教學上面咧，我哋讀嘅時候就會面對一班仲。即係壞人都好啦，咁但係你係咪有呢個資格去殺死佢哋，或者喺一個咁危急嘅狀況底下，你點樣去抉擇？你嗰一刻就好睇得到你嘅人性。 其實佢就好寫就係你一個人所謂嘅正義或者英雄或者係狗熊咧，就係真係你要真係要經過一啲嘅考驗啊，即係你去到生死關頭啊，即係嗰啲你先真係會知道究竟你自己係咪一個正義嘅人㗎。 咁但係喺呢個咁樣嘅考驗底下，好似Batman 自己有冇經到呢個考驗呢？我哋話哦，周圍好多人啦，成個哥咸城嘅人又好，身邊嘅啲檢察官啊等等，都經過咗呢個捉查佢考驗啦。咁 Batman 佢自己呢，我哋話睇住佢嗰條線去經歷嘅時候，佢有冇經歷到呢啲考驗，從而有冇啲咩轉變啊？又好，或者係去即係體驗到更加高人性嘅高尚啊，諸如此類，有冇呢？ 我諗成個戲由即係呢一個三部曲一開始到而家嘅第二部曲咧，第三部曲我哋而家未講啦，亦都即係唔適宜喺呢個時候講啦。其實佢設定呢個角色本身係好得意嘅，就係佢冇設定佢成為一個好似我哋一路認知嘅 Batman， 就係佢警惡情奸，所有人見到佢都會好開心咁樣。咁當然都有啲人見到佢好開心啦，但係佢。即係而家描寫到喺呢個哥咸城度，所有人都係喂我都唔知道究竟應該點，因為喺哥咸城入面已經冇好人㗎啦嘛。呢個係佢成個個描述入面其中一樣最得意嘅，淨係得翻四個好人嘅啫嘛。成個啊唔係，仲有 Morgan Freeman 有五個好人嘅，所有人都係壞人嚟㗎嘛。咁喺咁樣嘅情況之下，呢個人點樣自處？同埋因為佢有個大嘅能力啊嘛，因為佢又好有錢，係咪？ 有錢有能力㗎， 即係唯一一個 都係打得嘅。 唔係咁，佢係即係都係真係好多人攞出嚟講，就係話 Batman 係唯一一個冇超能力嘅超人嚟噶嘛，咁啊佢不過佢有錢， 有錢 咁都緊要啦， 有錢就超人啦。 咁但係點都好啦，即係呢一個人佢究竟經歷嗰個事件係一個咩事件咧？其實喺成個故仔入邊咧，一開始就係足球啦。佢要想辦法，即係解救呢個社會啦，即係對付啲壞人啦。原本都係咁樣嘅，但係慢慢佢就開始發現咧，就係佢要背負一啲佢原本根本冇諗過嘅嘢。即係呢個亦都係佢同阿 Alfred 咧，即係佢嗰個管家咧，有一段好有趣嘅對話嘅。就係、是、有一日佢話決定，哎，我聽日去自首啦咁。然之後就喺佢哋嗰個。即係嗰個貨倉啦，嗰度啦，就喺度話係咪將所有嗰啲記錄都燒曬佢？係啊，燒曬佢所有嘢，唔要抌曬佢咁樣嘛。然之後到最後出去嗰陣時，就係喺嗰度咧，佢話你做呢樣嘢嘅就預咗一定要承受一啲嘅痛苦，你之前係冇諗過要承受噶啦。你係咪諗住咁講？佢同阿 Alfred 咁講啊嘛 ，Batman 同阿 Alfred 咁講，跟住 Alfred 就話。我今日冇打算咁講咁樣，然之後兩個人就轉身就行出去個升降機嗰度就準備搭出去，跟住阿 Alfred 就突然間就講咗句話。不過我之前真係講過噶嘛，即係同佢提過。即係第一，佢刻畫呢兩個人物嗰個關係係好得意嘅。第二樣嘢就係嗰度其實係點咗個成個戲嘅一個主題嘅，就係、是、究竟呢個 Batman 佢承受緊嘅係一樣乜嘢咧？咁而佢呢個位就係佢承受緊，就係話哦，原來佢走出嚟自首咧，就可能可以救到啲人，所以佢先 struggle 到最後就係不如去自首啊嘛。咁但係到最後呢一個檢控官就真係衝出嚟就自己認咗啦。咁呢一個原本呢就件事就好似解決咗啦，同埋 Batman 唔使真係現身，同埋可以繼續同呢一個呢個足球去搏鬥啦。但係到最後呢就係、是、呢個雙面人嘅出現啦，就係、是、呢、這個由呢個檢控官變成咗雙面人，開始 struggle 就係究竟我應該點樣去面對呢個世界。因為檢控官點解會變咗到最後嗰個雙面人，就係、是、呢個足球講咗一樣嘢又係好有趣嘅，就係佢俾人捉咗喺差館嘅時候佢講咗，佢話根本就係你就係有心 plan 俾我哋捉咗，然之後就出面就係你啲同黨就已經係你嘅計劃嘅一部分。佢話：我只係一個有計劃嘅人啦。佢話：即係我唔似係一個有計劃嘅啦。唔係啊，我只不過係 即係我見到嗰樣嘢好玩，我咪做咯；見到嗰樣嘢想做，我咪做咯。我根本係冇計劃嘅。呢個世界就係咁樣混亂，就應該係呢個世界應有原本嘅狀況咯。即係你哋所謂嘅制度，所謂嘅啱嘅，究竟係唔係啱咧？佢就講過個咁樣嘅説話。而呢樣嘢到最後亦都影響咗，就係呢一個雙面人，即係呢個檢控官到最後佢就係、是、佢發現就係根本佢做好人都未必就所有嘢就係啱，就可以做到佢想做嘢，所以就令到檢控官變咗個雙面人啊嘛。佢就會用呢啲咁嘅方法去懲治佢認為需要懲。自己人嘛，而到最后个戏真系去翻 Batman 度，就系、是、到最后嗰一刻，佢就系话：咁呢啲咁样嘅罪名恶名，就等我承受啦。我唔需要系一个 hero， 即系如果呢个城市系而家唔需要一个咁样嘅 hero， 咁咪唔需要咯。因为喺个戏入边有一句对白咧，佢系反复玩咗一两次嘅，就系话佢曾经描述过就系话呢个白武士啊，呢、這个咁样嘅检控官咧，就系咩咧？呢一个唔系我哋嘅城市 deserve。即係值得去擁有嘅一個咁樣嘅 hero，、 嗯、 但係佢係我哋需要而家擁有嘅一個咁樣嘅 hero。曾經講過佢咁嘅嘢，但係到最後咧，就係、是、用翻呢句對白咧，就係、是、轉一轉之後就用咗喺 Batman 身上。佢就係話：我哋可能係 deserve 一個咁樣嘅 hero， 我哋值得有一個咁樣嘅英雄喺我哋嘅生活之中。但係而家好不幸地，我哋個世界暫時唔需要佢，佢就唯有就俾我哋去追佢啦。即係所有人就係灌佢一個罪名，然之後就追捕佢啦咁樣。即係呢個就係成個係一個咁樣嘅最大嘅設定。究竟邊個係英雄，邊個唔係英雄，乜嘢係啱，咩係錯，係成個係一個最大令到我哋反思嘅嘢咯。 甚至我覺得佢最尾咧，佢仲有一樣嘢嘅講，就係話我哋平時睇就係正義就係真相啦，即係將真相擺出嚟。咁、但係佢呢度其實佢係選擇咗係掩蓋咗個真相嘅。咁佢為咗保護一啲嘢、 嗯， 而佢仲有一個小小嘅呼應咧，就係、是、Rachel 其實寫咗一封信俾啊，即系 Batman 噶嘛。咁咧，本身佢就俾个管家话你适当嘅时候俾佢啦。嗰封其实就系话，其实佢系真系中意嗰个检控官嘅，佢谂住同佢一齐嘅，即系唔同你噶啦。 又话咩 Batman？ 咁但系到最后，即系因为当个 Batman 已经乜都冇晒嘅时候，仲要自己系要承受晒所有罪名嘅时候咧，咁个管家系决定都系唔俾呢封信佢，即系 烧 咗。咁所以就系呢个我哋会见到又有少少嘅颠覆，一啲大陆嘅电影啦，就系真相系等于最好。咁佢而家呢个话俾你听咧。是有陣時候為了保護一些人或者啲事咧、真相可能都是要即係冚住先。 咁呢樣嘢啊，陸姑你點睇咧？ 我覺得佢可應該，我覺得唔應該燒嗰封信 嘅，我埋咗喺泥土入面啦。 等佢唔使咁傷心，可能反而係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電影，搖身一變又成為話劇。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最后啦，咁啊，想再倾多一个嘅，都唔知系咪。无聊嘅问题，但系咧都我觉得几值得讲下。 系我提出嚟嘅，你唔好话系啦，我好少提出呢个问题噶。 唔系嗰个无聊嘅系咩意思咧？就系话嗱，我哋好明显，我哋今日讲咩啊？蝙蝠侠、黑夜之神，我哋唔好理黑夜之神啦，总之系蝙蝠侠。咁啊，大家都觉得蝙蝠侠警恶情奸啊，一定系我哋嘅主角嚟噶嘛？但系头先阿六姑有提出过一个质疑，就系今次呢一个电影入面，蝙蝠侠系唔系？主角咧會唔會有其他人都覺得佢係主角嚟嘅？咁啊，六姑頭先就提出咗一啲人，佢都覺得呢啲角色啊，都覺得喺今次嘅電影入面咧，只係主角喎、哦。有邊啲咧？ 我喺度諗咧，就係因為嗱，譬如如果你話係最大推動力啦，咁、那個一定係小丑啦，即係佢又即係所有嘢都係佢開始先。 佢拉咗個頭先 啊嘛。但係佢咧就個性格上面其實冇大變化嘅成個戲。咁反而但係有大變化一個咧係呢個檢察官喎，即係呢一個係啦，由白武士變到最後係成為一個雙面人，即係沉淪咗。咁反而咧 ，Batman 我自己覺得咧，可能因為佢係即三部曲係講佢噶嘛，咁、但係呢兩個角色就主要真係呢一部嘅啫嘛，咁所以咧 ，Batman 喺呢一部戲裡面咧，佢真係係寫佢嘅嘢咧，其實相對地少啲嘅，係啊被動啲嘅，咁所以我就會提出一個疑問啦。咁樣大家唔知點睇？阿初係點睇啊？ 關我咩事啊？ 你個主角，通常你係 仲有權威噶嘛？ 我講下， 阿初你主角嚟噶。 我自己覺得 Batman 係主角嚟嘅，我覺得 Bruce Wayne 係主角嚟嘅。我諗最主要點解我覺得佢係主角嘅原因，就係我哋不如睇翻成個戲最想講嗰樣嘢，或者到最後所謂呢個故事教訓我哋，我哋明咗啲咩嗰樣嘢喺邊一度彰顯啊？即係呢一個係好多時幾緊要嘅，特別係我近即係近代多咗啲咁嘅劇本嘅，就係、是、咧個主角咧係被動啲，或者係 inner 啲，係觀察多啲。而觀察咗之後咧，我哋作為觀眾咧，就會代入呢個人嘅身份度，同佢一齊去睇、去經歷呢啲嘢。經歷完之後咧，呢、這個角色可能到最後會 make 一個 decision， 或者佢到最後 make 唔到個 decision 都有可能。如果一個經典嘅答案咧，就係、是、四千好女人啊，呢、這個布萊希特嘅四千好女人，即係到最後就係對簿公堂，就係話佢究竟用一個咩身份行入去公堂度去應訊咧？就係佢究竟揀做好人定係做壞人咧？到最後佢揀嗰個 moment 咧，就停咗啊、那個戲。咁呢個就係、是、即係一個原型咧，一個我叫佢做一個 prototype 啦，就係令到觀眾代入咗個角色，然之後一齊 make 一啲 decisions。有陣時咧個戲會幫我哋 make 咗個 decision， 有陣時咧會好似頭先我講四千好女人咁樣，俾我哋去 make 個 decision。咁而而家咧呢個戲咧，其實咧 Batman 就係做咗一個到最後嗰個決定咧，就係、是、一個其實好有型嘅決定啦，就係、是、一個忍辱負重，然之後就可以坐住嗰架蝙蝠電單車就咁樣，即係嗰個手風飄下飄下咁走過去啦。 我今次睇咧，我係諗起報警雲 嘅。點都好啦，總之呢個蝙蝠俠報警雲咧，就是、到最後咁樣，即、就、係、是、我第一樣嘢我最側重嘅就係呢個角色係經歷曬所有嘢之後咧，因為其實中間佢 struggle 過好幾個位咧，其實係個戲個命脈嚟嘅，就係、是、佢 struggle 過，哎，我好唔好唔再做 Batman 咧？我係咪可以同我女朋友喺埋一齊咯？佢又 struggle 過，哎，我係咪應該自首咧？咁咪最好咯。到最後嗰個位雖然唔係一個 struggle， 但係嗰個位點樣係對個所謂嘅大局最好呢，就係、是、我孭曬啲罪名佢咯，然之後我就繼續俾嗰啲人去追捕我咯。呢、這個就係唯一對即係成個世界最好嘅。然之後到最後佢就係背負住呢一個咁嘅惡名，而繼續係消失咗喺人群之中，繼續匿埋。到有需要嘅時候，可能佢會再出現。即係到最後就係話唔再需要佢嘛。喺嗰個時候，最大嘅嗰啲惡人已經俾人捉咗啦，就係、是、呢個捉提已經俾人捉咗啦。暫時唔需要佢嘅話，咁就寧願係全程就係追捕佢啦咁樣。即係我諗呢一個喺成個戲入面咧係個主軸嚟嘅，因為即係譬如嗰個白武士啦，呢、這個檢控官啦，佢一路就係以一個英雄嘅姿態，就係、是、一個救世主嘅姿態，所有人就係望住佢，就係、是、啊佢就拯救到所有人啊咁樣。又或者呢個 Joker 以一個惡魔嘅姿態，佢就搗亂所有嘢，就係混亂曬。咁邊樣嘢係最好呢？其實對於所有嘅小市民、普羅大眾嚟講咧，呢樣嘢都唔係最重要，最重要就係我的生活可以安好嘛。而呢樣嘢到最後去到蝙蝠俠身上，就係佢選擇咗用嗰咁嘅方法，就令到所有人可以繼續咁樣所謂嘅快快樂樂咁生活落去咧，而佢就背負咗呢一個咁嘅污名。我認為呢一個係編劇到最後想令到呢、這個第一，令到呢個角色係嗰、那個成個立體感啊，即係更加有趣。而之前我哋睇嗰個 Batman 就係 更加慘，令到你恐懼 啦，好緊要啦，係咪？ 更加型同埋 係啊，同埋好有型咯。咁當然啦，我覺得佢係主角就唔係即係純粹認為佢有型啦，而係成條路其實係令到呢一個 Batman 佢嗰個 struggle。當然呢個作為一個動作片，佢中間有打啊各樣嘢，好有型啊，嗰啲係好重要嘅要素，我哋鍾意去睇啦。同埋佢令到呢一個咁有型嘅人物係更加有型，令到我哋更加同情呢個角色，覺得哎呀，如果俾我揀，我 點解 Rachel 會唔揀佢咧？真 係啦，用眼神要死埋咧咁樣。就係、是、我喺咁樣嘅立場之下，我依然覺得係 Batman 咯。 嗯，係一個悲劇英雄啦，可以話係喺人群之中，我哋唔知道依家嚇會唔會都可以揾到一個。對於我哋嘅城市嚟講，有一個咁嘅英雄可以幫到大家，咁我諗我哋心目中我諗都係 要首先咁有錢啫，我哋應該喺啲富豪嗰度揾噶咯， 冇可能係阿善哥啊！有一日你見到有個老人家，佢如果係咁樣口音嘅，你冇可能係佢 個 Batman 戴住個頭盔，佢講嘢係 咁 樣 嘅，佢 係。 好啦，咁今日時間差唔多啦，我哋就講完呢個蝙蝠俠黑夜之神啦。咁今次呢個編劇係 Christopher Nolan 啦，同埋佢嘅細佬 Jonathan Nolan 一套叫好叫座，亦都十分之耐人尋味。大家可以不斷咁去反省自己人性又好，或者對於社會嘅反思亦都十分之大嘅一個電影。咁今集嘅時間都差唔多啦，咁我哋下一次再講其他劇本啦，拜拜。 拜拜。